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礼拜四嘅大军阀、哦，喂，礼拜四大军阀咧，即系点解会大军阀咧？这个有啲奇怪啊！即系点解咁讲咧？嗱，又系一个机会提一提大家，其实点解咁？即系我哋今日会提早同大家见面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听日咧就系呢一个咧大食会网聚啊！咁大食会网聚就正正就係因为我哋听日呢就大食会网聚啦，咁我哋希望呢即係完咗嗰个大食会，哇，我哋听日又录节目㗎嘛，现场录节目㗎嘛，录呢个炉炒花生㗎嘛，久别咗成几个月喎，咁差唔多半年有多啦。咁录完之后呢，咁我哋就希望就同啲即係网友啊就长载係咪多啲就倾偈呀咁样，咁费事哇大佬喺人哋嗰个斗里面连续录两个节目喎，真係好 Q 烦喎大佬。咁即係我哋就提早一日啦，就同大家见面啦。 同呢个笑看太平山係咪 交换系啦，咁啊，听日先至见到教授咁样样。咁啊，嗱，如果大家仲希望即系 last minute 先报名咧，都仲可以嘅。咁但系就希望大家就早啲俾一个 walk in 得唔得？如果听日 walk in， 麻烦少少。 你俾 message 坐先啦， 因为放喺门口嘅嘢。 因为其实你都要同即系人哋唔系大铺啦，系嘛？咁即系都系少少第一间铺头咁样样。咁如果你话多个人头，咁都要准备食物。咁份量上面。都要着量咁样系即系预多少少嘅，咁所以如果大家系仲系有咁嘅意向话会嚟嘅话咧，咁啊即系俾个 PM 啦，或者系即系 inbox 我哋嗰个page 啦，咁样样咁啊话俾我哋听先，咁就话 walk in 咁样样都仲可以嘅，咁啊即系唔好话即系希望大。听日就12点前啦，系嘛，咁啊福啦，咁样样，咁啊即系仲欢迎嘅，咁希望听日见到各位啦，咁样样，咁啊今日就讲咩话题咧？咁啊今日咧就咁啊当然系讲下李飞啦，系嘛，咁啊李飞就今日嚟，咁啊讲咗一啲好重要嘅信息，咁样样我哋有片啊，我哋可以去先。喂，屌你差啲唔记得。 这个题目包含了三层意义。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究竟从何而来，也就是要回答你从哪里来的问题。第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国家整个体制中到底具有何种地位，也就是要回答你是谁的问题。第三，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做什么？这就是要回答你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但有些人在谈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时，只提基本法，说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的宪法，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我们国家的宪法。甚至还有人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依据是中英联合声明，这些都是不正确的。 推咪哥哥咧就想考下我哋啲普通话，咁所以咧就特登喺我哋嘅后边咧就系冇字幕嘅情况， 遮住咗 之下咧就系叫我哋听嗰段说话。不过老实讲，原来我啲普通话都进步咗，我听嘅时候起码即系九成九咧，我都系大概听得明嘅。不过三个问题咧，我一睇完之后，哇！点解令我回忆起一样嘢就系我细个嘅时候去教堂啊，似啲神父问嘅问题 系咩？ 就是、即教会讲会讲呢啲嘢嘅， 你要问 天主教会 系啦，嗱，你从何而来啊嘛，系咪？咁你梗系谂起就系即系天主啦，系咪？即系你从去边度，系咪？你自己嘅身份系乜嘢？喂，呢啲咪似教会嘅问题咯？喂，共产党原来就系好似教会咁，大佬。嗱，而家我都质疑啊，大佬。即系如果你神父问我呢三个问题，我都废 Q 事答你啊，大哥。何况你共产党问我大哥，系咪？ 喂，呢啲係俾我哋作為即係心靈深處，我用翻呢啲宗教嘅術語去反省嘅嘢嚟嘅啫嘛。你喺邊度嚟？你自己係咩身份？跟住去做啲乜？呢啲唔係宗教嘅問題嚟嘅咩，大哥？ 唔係，但係你聽到就你因為你有宗教底啦，你翻個教會啦，你會 remind 到呢幾樣嘢啦。但係 唔係我覺得佢冇資格問咋，大哥？你有咩資格問我呢幾個問題啊，大哥？ 你真係當咗你自己係神，或者你當咗你自己係一個祭司係嘛？教父？ 喂，你當咗你嘅憲法同埋我哋嘅基本法係聖經嚟嘅，原來。 嗯哼， 阿哥，喂，我唯一嘅質疑就係呢樣嘢咋。喂，聖經我都覺得。有啲嘢其實係教會嘅領袖去篩選嘅啫，大哥。邊一段經文擺落去，邊段經文唔擺落去，其實都係一個權鬥嘅一部分嚟噶嘛。喺我哋教會裏邊，如果有睇過達文西啲密碼，雖然佢嗰度唔係完全正確，喂，何況你幫我定喎呢個憲法，又唔係話十三億人民一齊去定，咁點解我一定要守啊，大哥？喂，跟住你仲好笑啊！问嗰几个学生嗰啲问题啊，吴博，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嗰几个学生嘅问题，大佬，屌笑到碌地，嗰间唔知咩啊？狮子会中学嗰间叫，屌、大哥， 我未听过， 你又唔好屌人哋个名，系 唔系啊？周围都系讲紧佢啊嘛，佢话有个 worksheet 就要啲学生即系答个问题， 要写工作纸嘅， 有四条问题要问， 真系我冇睇到，你讲嚟你读嚟听下。 吴博，你答啦，啊，什么是宪法？ 什么是宪法？咪就系我哋限制呢个政府权力嘅一套法律咯，咪就 或者系人民同政府嘅 契约， 系啦，契约。 OK， good answer， 系梗啦，大佬你社会科学博士嚟嘅，大佬。基本法喺中国同埋香港有咩法律地位？ 基本法有咩地位？ 系 基本法地位，基本法咪就系一条中国嘅普通嘅法律咯。但佢就系个重点就系定义咗香港个高度自治权啊嘛，香港个 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同埋根据中国宪法第三十唔知第几条， 31条。咁但系个最大问题就系点解会有基本法？就系因为签咗中英联合声明啊嘛。 咪所以头先李飞讲 个 说法， 所以佢系错个嗰讲法系， 嗰个系偷换概念噶，系玩嘢噶嗰个讲法，系冇遵守个国际协议嘅情况之下。 因为你睇翻基本法里边嘅内容。其实你睇翻中央联合声明，其实系根据中央联合声明个框架而再去订立基本法噶嘛。 系，唔系咁所以咧，你好捉从啊。咁佢今日又话叫人哋即系讲认识下历史。喂，我真系识历史，我先觉得你系自打嘴巴，大佬。 唔系未答完啊，唔讲下先啦，大佬。啊，一阵再讲历史个 point 啦。基本法对维持香港嘅繁荣稳定起咗咩作用？ 啊， 起咗咩作用？ 系。 咁你会咧？冇噶，其实咁你咪话即系香港而家 五十年不变， 五 十年不变， 五十年不变 吓 ，OK， 同埋承诺咗香港人拥有嘅资本主义制度同内地嘅所谓社会主义制度所谓吓，梗系有区隔咯，同埋保障咗我哋香港人嘅即系权利同义务咯。好咁好啊，可以咁讲啊，大佬。 好系咁讲啦。 基本法就即系你都解释咗几镬啦，系咪？即系五六镬啦，铺即系输咗波之后又要加国家事啊，屌一系就搬龙门啦，咁样系咪？好啦，最后一条问题啦，基本法对一国两制嘅落实有咩意义咧？咁样屌，全部都系吹捧嘅题目嚟，后边嗰两条屌，大佬。学校问啊， 学校问 狮子会啊，大佬。 咩话？ 第最后尾嗰条啊，对落实呢个咩有咩意义啊？屌， 咁基本法就系体现一国两制嘅法律嚟嘅咯，咪就系基本法咪就一国两制咪透过基本法去落实出嚟咯。 唔系，但我睇完 因为一国两制， 唔系我睇完呢几条问题之外，除咗话第一条系即系正常嘅即系通识嘅题目之外咧。第二条勉强都可以嘅基本法喺中国同香港咩法律地位嗰条勉强都可以嘅，但系跟住嗰两条就系擦鞋题目啦，系咪有咩意义啊嘛？ 唔系， 促进繁荣稳定有咩作用 啊？嗱，我再睇多次之后啦，第一条咩嘅宪法就系一个概念嘅问题啦，即系基本知识嘅问题啦 ，definition 嚟嘅 ，definition 啫。咁第二条就系基本法就中国就香港有咩法律嘅地即系法律地位，咁又都系一啲 factual 嘅问题啫。第三条就系有基本法对维持香港繁荣稳定起咗啲乜嘢作用？好啦，咁呢条问题咧，先有个预设就系话基本法咧系对香港繁荣稳定系有一个正面嘅作用嘅， 或者有因果关系， 系啦，你已经有个预设立场喺度啦， 有因果关 系，系啦， 系。 咁正其實應該就唔應該咁問，應該先問咗基本法究竟對於香港嘅繁榮穩定有正面作用啊、負面嘅作用啊，定係點樣咧？ 或者咁問，就係話過去回歸二十年啦、 嗯， 香港比較喺港英殖民地嘅年度，究竟係咪真係更加繁榮、更加穩定先？嗱，我哋應該要挑戰第一個前設啊嘛，大哥，係咪？你先至揾個因果關係，究竟嗰樣嘢好啦，我就算當你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穩定啦，嗰樣嘢同寫咗個基本法喺度有冇關係先？ 嗯， 如果冇關係就屌呢條問題就錯問啦，阿哥係嘛？雖然我好耐冇讀 social science 大佬係嘛？ 一 OK 嚇、啊，跟住第三條係咩啊？中間涉嗰條係咩意義嗰條啊嘛？ 基本法對一國兩制嘅落實有咩意義？ 冇撚意義啊屌！屌咁得唔得？咁樣答屌大佬！ 即係我覺得呢條問題真係好空泛下喎，真係。即係佢應該係問咧。 嗱，我 cut 过嚟个工作纸俾大家睇下先， 系啊，工作纸嘅， 系啦，即系呢个工作纸，屌，系啦， 用电话睇，屌， 系啦，即系呢个狮子会中学，喂 ，cut 咗 full screen，full screen 系啦， 咁啊，第一条咩系宪法啦，屌，真系有张咁嘅工作纸，唔系作嘢嘅，哎，屌，咁啊，呢一个系啦，基本法与宪法啦，咁啊，第二条就系基本法喺中国同埋香港有咩法律地位，咁其实两个所谓两个法律地位都系宪法嘅一部分。 唔系，第一、第二条系有意思嘅，即系当系通识嘅。 系啦 ，OK 啦，咁你当以前我哋读嘅 EPA 咁样啦吓，咁啊，第三条就系基本法对一国两制落实存在啲咩意义吓，咁啊，即系第四就系基本法对维持香港嘅繁荣稳定起到咩作用啦，咁样样。咁如果你话基本法对一国两制落实存在咗啲乜嘢，咁其实佢可以同你讲嘅，即系其实我谂都系好直观一样嘢，其实互为因果啦，系嘛？你冇基本法就冇一国两制，咁所以咧你就要尊重基本法，系嘛？ 同埋你要写一国大过两制喎，屌！如果学生系咪要？ 咁我谂佢又冇 系嘛？以我为主喎、 啊。咁嗱。如果佢講個地位嗰樣嘢嚟講咧，咁所以佢就會有分主次嘅問題啦。咁但係呢一條就唔持有嘅。咁 同埋應該話我俾多幾多權，你有幾多權喎？屌，我收翻你幾多權，我有幾多權喎，大哥？ 我諗有冇諗講到咁深啩？ 喂，我唔知嗰啲 model answer 係乜嘢啊，大哥。 嗯。 係咪？但如果你 model answer 好似我頭先答嗰啲嘢咧，你就 PK 㗎啦，因為你而家要聽領導人講話啊嘛。要聽李飛講嘛？佢咩？佢個職位叫咩啊？全國人大常委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嘅呢個副秘書長。 哦，副秘書長。 但係你諗下喎，副秘書長嘅職位喺全國人大常委裏面，其實個地位唔高喎。 係啦，唔使呢個 screen 啊。 因為你嗱，最大全國人大常委最高就係委員長啦，張德江啦，即係而家仲係。 嗯。 咁佢仲有啲副委員長咧，我數過咧，今晚數到有13個副委員長喎。 唔係，但係最奇怪。 先至再到去副秘書長或者秘書長嗰啲。 嗱，唔好理佢地位高唔高，而家任何一個京官咧，即係離身嘅話咧，即係對特區政府嚟講都要擦鞋嘅。 嗯。 正如今次咁，就林鄭月娥就俾人喺度質詢佢嘅時候，話點解你教育局要求香港幾百間中學？就係要求直播啊嘛， 嗯， 喂，我哋僆仔嘅時候，港英殖民地嘅年代，即使英女王講話，我哋有冇聽直播噶？你話想學下英文都冇機會啦，即係學校唔會玩直 播 噶嘛 ？Queen speech 唔會噶嘛，即係每年國會開幕。 你唔好話啦，老實講，就算你話當年戴安娜結婚都唔會焗我哋睇嘅，大哥。关我哋咩事啫？我哋系殖民地嘅子民啫嘛，我哋唔系好似英国人咁，即系咁 close 嘅关系噶嘛。喂，咁我睇嚟做乜嘢啊，大哥？喂，而家唔系，即使一个学阿吴博咁讲，人大嘅常委会嘅咩副秘书长，嗰啲咩即系湿鸠嘅官仔， 芝麻绿豆官。喂， 因为我唔识形容，我唔好意思，所以讲错。 O K， 你 湿鸠嘅官仔， 唉， 喂，你都要。几百间中学主动要求佢哋去擦鞋。 嗯， 喂，呢五十间中学我今日听到啊嘛，好似系咪？五十间中学应承你嗰啲，即系跟老共嘅路线；唔应承你嗰啲，即系反叛啊，大哥。喂，你系咪咁嘅意味先？如果我唔俾啲学生即系听呢一个李飞嘅讲话，唔答嗰三个问题，系咪我代表我唔爱国先？我唔爱党先，甚至乎我唔尊重一国两制先，我唔认同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系佢其中一部分先，系咪有咁嘅意味先？喂，而家个问题就系、是，喂，第一个现象就系、是，喂，特区政府擦鞋擦到， 好快喎、啊，大哥， 拆得好快， 即系你 拆得好硬喎、 啊。十九大，即系啲大陆学校、幼稚园都要睇呢个十九大习近平演说。喂，咁快，喂又要学，即系大陆，仲要系我哋唔系睇习近平、啊，习近平系国家主席，而家睇个吓、啊、芝麻绿豆。 唔系，同埋你见到就系我唔明点解啊？李飞有啲咩魔力咯？即系令到阿林郑佢讲咩咧？就系话佢话呢一个基本法咧，佢自己做咗特首之后啊，即系咁，尤其今日出席埋呢一个吓、啊，即系见一睹呢个李飞风采之后啦，话对自呢、這个 佢真系讲话一睹李飞风采 咁啊冇嘅，咁但系佢嗱呢一句说话系真系佢讲嘅，自己对呢个相关嘅条文有新嘅体会、啊。 屌你！你唔知呢啲咪就係完全 又話咩輸，又感到輸到恨時方恨少、啊。 喂，呢啲係 輸到用時方恨少、啊。 呢啲就係我哋當年咧啲神父同我哋講、 啊， 你每一次咧睇一段聖經故事咧，係隨著你唔同嘅經歷啊、嘅年齡啊、嘅階段啊，你有唔同嘅體驗嘅。即係五餅寓言嘅故事，你僆仔聽嘅時候咧。就可能諗住，掂喎、啊，原來即係信天主咧，就即係有嘢食嘅喎，咁樣。咁原來你再年紀大啲嘅時候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分享嚟嘅、 嗯。 因為點解咧？其實即係你有得食，我有得食咁樣，係、 啊、 咪？即係有唔同嘅體驗。喂，屌大佬，所以你我冇講錯㗎，唔需要話真係入過教堂聽過神父講道咧，都覺得而家咧特區政府由上而下，全部都係變咗好似宗教信仰咁喺度宣傳嘅啫。嗯 我覺得你睇有種感覺就係、是，即係得一種，即係基本法嘅詮釋，得一種正確嘅詮釋，就係、是、中央嘅詮釋。 嗯。 而林鄭佢話有新嘅體會，即係話佢以前係錯體會，係有啲錯誤啦，係嘛？即係而家要跟翻個正式嘅解釋啦，係咪即係咁嘅意思嘅啫？ 唔、係，我唔知佢以前嘅體會係啲乜嘢啦。即係以前可能就係話，其實喺我哋角度嚇，喺最初訂立基本法嘅時候，或者老共去溝我哋香港人，話要訂基本法五十年。不变一国两制嘅时候，系讲紧两个地点、两个地方嘅分别喺边度啊嘛？ 唔系佢强调香港可以保留翻即系已有嘅特色。 嗰阵时候用咩 一国两制系我嚟区隔中国同香港？ 嗰阵时候用乜嘢形容词啊？马照跑，舞照跳， 做呢个河水当 年 井水 老共系冇得跳舞噶。即係所謂跳舞嘅意思，即係去夜總會啊，大哥，你會真係即係去 disco 咩、 嗯？ 馬照跑即係照賭錢啊！即係喺資本主義從呢一個嘅社會主義嘅角度去睇，最醜惡嘅一樣嘢就包括去嫖，包括去賭啊嘛，大佬係齋在未講話係即係吸毒嘅啫，大佬有吸毒就全世界都犯法㗎啦，係咪？即係唔係資本主義就可以吸毒㗎，哥？喂，當陣時你講緊嘅基本法嘅體驗對香港人嚟講係講緊兩制嘅分別啊嘛，你可以繼續保持我哋嘅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啊嘛，甚至乎老等仲講啊，我哋共產黨係唔驚你鬧嘅屌，你任你鬧啦， 是罵不倒的， 是罵不倒啊嘛，我歡迎你鬧我啊，亦都唔需要你一定相信共產主義啊。虽然佢都唔系噶啦，屌大佬，系咪啊？喺度呃人嘅，黑神骗鬼嘅啫，嗰套嘢我嚟，屌大佬，全世界都冇人信啦，而家已经，你全部都系走资噶啦。不过你嗰种系官僚专本主义啫嘛，大哥。 嗯。 好啦，喂，翻去讲你头先嗰个问题，话咩历史个问题 ？Sorry 啊，头先打断咗。 唔系，不过我你讲历史之前，我都要补充几句啦。其实你话林郑嗰度咧，佢讲嘅咩书到用时方恨少啦，咁佢亦都咁讲就系话啦，即系其实佢头先佢讲，你话个 model answer 啲乜嘢？咁而家林郑答你啦，佢话咧就其实咧就呢一、這个啊习近平七一嘅时候咧喺香港嘅演说就讲过嘅，咁啊必须把握准确把握一国同埋两制嘅关系，明白一国系根，一国系本，而根深才能叶茂，吓本固先至可以知荣。嗱，近年咧，香港社会啊出现一小部分人抗拒一国，将一国同埋两制啊摆喺对立面啊，实在令人痛心啊！咁佢就话啦，即系一国两制系整全嘅概念，咁建基于一国咧，先至可以拥有两制嘅。 屌， 咁啊，以仗 啊， 系啦。 当年你先，喂，当年你就系因为话俾我听有两制，我先接受你一个啊，大哥。喂，而家调翻转头嚟讲，真系， 系啦， 继续。 咁佢话倚仗一国之利咧，先至可以享受两制之便。而今年系回归20周年啊嘛，咁喺庆祝一国两制成功落实嘅同时咧，咁啊应该深化社会，特别系年轻一代对于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嘅基本法嘅认识，同埋并且咧系要严格按照宪法同埋法律办事，咁样样。 废话连篇。 咁啊。当然啦，其实你话你熟悉历史， 所以佢点解可以做行政长官？阿爷揀佢有少少道理。 嗯， 从佢呢一段嘅擦鞋嘅文章咧，中间又加咗好多，即系我都唔识啊，嗰啲四字词语系咪究竟系约定俗成嗰啲嚟嘅，就系自己作落去嘅，大佬。 唔系咁，佢紧跟呢一个习总嘅路线啊嘛。 即系大陆嗰啲官员讲话，一定系有啲咁嘅嘢嘅，即系 四字词语， 四字词语咧，引啲唐诗宋词啊，即系懒系高深咁样咯。 啊即系谂住唔能够 convince 稍微去 confuse 嗱，但系同一句说话咧，我系比较欣赏曾玉成嘅，即系佢今日曾玉成喺呢一个 AM730写一篇文咧，佢话就系其实而家你话呢一个其实讲真，如果你话理解呢个一国两制，其实佢写得好大，佢讲得好大胆，佢话即系喂，其实如果你讲一国两制，你话要严格呢、這、一个跟即系遵照呢、這个基本法同埋宪法嘅话咧，呢句说话咧，其实系习近平佢自己讲嘅。咁如果系咁，你真系去去准确啊，咁去诠释佢呢咁样理解嘅话，喂，其实基本法同埋宪法都喺度限制紧佢嘅权力噶、哦。 唔系个问题就喺度啦， 系啦， 你话要严格遵守基本法，按基本法办事，但系边一个系诠释你有冇去严格遵守到基本法咧？就系、是、中央自己嘛。 嗱佢嗱佢点？ 唔系同埋重点系做乜嘢咧？宪法，正如头先阿吴博尝试去解释嗰样嘢就系、是，喂，宪法系限制政府嘅权力嘅，你讲俾我听托咩？你讲俾我听托啊？喂，应该系讲俾你领导人听啊，边一啲嘅权力？你系授予咗俾人民嘅，或者我同你签咗个契约，呢、這个应该系我嘅范围嘅嘢。OK， 系爱嚟限制你嘅权力啊，唔系限制我嘅权力啊，大哥。因为点解啊？宪法全世界任何一个民主嘅社会，我唔想用成日话用美国嚟做例子，即系个独立宣言又好，后期嘅即系宪法都好，喂，都系人民制定噶嘛，大哥。我嚟限制政府嘅权力嘅情况，即系我定噶嘛，大佬。John Locke 嘅讲法系咪啊？喂，如果唔系我同你定个契约嚟托啊，大哥，喂，唔系话俾我听呢本圣经，你写完之后解释啊，你解释，执行啊，你执行，跟住而家你要求我点样做，又要求我点做，有冇搞错啊，大哥？你仲叫啲中学生听？喂，如果我答嗰啲答案，我咪肥晒，大哥。 我哋不如睇下嗱 ，cut 个画面过嚟睇下曾玉成呢篇文先啦。 有咩咁重要性 咧？系啦，即系嗱。如果你話同樣嘅說話去理解嘅話，我係比較欣賞阿曾玉成嘅，就係、是、其實佢話即係依憲辦事啊嘛。你而家呢個中央政府話要貫徹一國兩制嘅方針啊，標準嘅講法就係話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咁你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咧，喂，主持都係我們喎、啊，嚇、啊，即係中央政府、啊。十九大嘅報告裏面你講咗呢樣嘢咧，係冇主持嘅。咁但係先前嘅17大嘅報告咧，我哋要堅定不移咁樣貫徹一國兩制，嚴格按照行政。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辦事， 我終於明白點解你話要特別call AM730咧？呢個曾玉成呢段説， 唔係佢最重要係最後尾嗰段 嚇。老實講，其實曾玉成講嗰啲嘢咧，係阿媽女人嚟噶嘛。 係， 喂，任何一個曾經讀過政治學或者憲法學嘅人都話俾你聽，呢一本嘢其實你同我嘅簽嘅合約嚟嘅。 佢 呢一份嘢， 佢而家咪有咩意思？ 爱嚟限制你中央政府嘅权力啊嘛！ 佢系咁嘅意思噶嗱， 佢咪话啱咯， 佢咪话咯， 你今日发咩梦啊？ 我而家唔系啊，我未读完，你就喺度插啦，系嘛？嗱，我 highlight 一段嘢，大家睇下啦。咁啊，中央政府对香港行使嘅任何权力， 我帮你答咗咯，使乜再读啫？哎呀，我梗系知中 咁佢原话嚟噶嘛，系啦。咁喂，其实讲真，如果系咁样理解嘅话，我系比较 appreciate 阿曾玉成呢一段说话喎。其实 唔使 appreciate， 屌你， 唔使 appreciate。唔 系啊，但系有啲人佢咁样讲啊嘛， 普通人嘅常识。 唔系，最重要的问题就系边一个去诠释或者边一个去解读，究竟中央有冇严格依照基本法办事，佢自己啊嘛。 系啊， 咁即系佢偏离咗 其实佢都冇偏离，咁佢可以解释到佢冇偏离啊嘛，因为佢全职权喺佢度啊嘛。 唔系，而且执法权亦都喺佢度啦。 又乜都喺佢度啊嘛。 系咯，乜都喺晒佢度啦。喂，大佬，喂，即系其实讲真，如果你要限制佢，即系唔守信 嘅 话， 佢系违法噶，佢永远会违法噶，因为佢永远解释权喺佢度啊嘛，佢解得通噶，点都。 国家机器喺佢度啊，系嘛？ 执行嘅权力喺佢度。 吓， 你唔系好似即系民主国家有个独立嘅法院去裁定政府嘅行为有冇违宪？冇啊嘛。人大常委自己解释翻自己嘅有冇 违宪啫嘛。所以你讲嗰啲咁嘅嘢，话叫啲僆仔去走去读呢啲咁嘅咩基本法啊、通识教育，屌你读得深入少少啊，你都玩完噶啦。 其实系啊，你根本上系一次打嘴巴，屌 系咪啊？ 但系 老实讲，用翻头先你想讲嗰个话题，讲历史，熟读中国历史啊，仆街话俾你听，就好痛恨你老共话俾你听。你讀咩歷史先？嗱，我唔好講話讀中國歷史，講呢一個嘅 modern history。我淨係讀你共產黨嘅黨史。我係咪要推翻你啊？三反五反條數邊個計啊？當年咩反革命啊嗰啲，我條數同邊個計啊？七六年天安門事件嗰啲又點計啊？八九民運嗰啲點同你數啊？劉曉波嘅問題我點同你計啊？讀完咪結束下黨專政咯。共产党落台啦！啊，你真系讲得好笑，你真系、 啊。所以今日啲英皇仔犀利啊！英皇仔就系话咯，屌，即系其实你叫人哋录得历史，喂，就系、是、有一啲就系一个中五嘅学生吓、啊，即系英皇仔，其实即系等于阿梁振英嗰啲师弟啦，佢都系读英皇噶嘛。咁喂，屌你老尾，你话唔熟悉国家同埋民族历史，喂，但系你叫人哋读历史嘅时候，你又遮住某啲历史咧，系嘛？咁你讲喂讲呢啲咁嘅嘢，梗系唔熟悉啦。如果大陆嗰啲人先唔熟悉啊，最紧要就系、是、喂民族同埋历史同埋党史，佢话民族同民族历史同埋党史唔同啦。但系其实你都冇得分噶啦。其实而家都佢话将六四啊嗰啲黑历史揿到咁低，我哋而家唔清楚噶，系嘛？喂大佬啊，你讲啲历史嗰啲嘢，你系叫人哋片面咁去理解，然之后叫人哋读你嗰种历史观，系嘛？喂，但系我哋香港写嗰套历史咧，同你完全唔同嘅。 我想问一个问题啫，不过时间第一节差唔多啦。史官系边个写嘅？ 胜利者写啊， 个立场系边个写嘅？好，转头翻嚟。